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金泽。第十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到了法国这个浪漫之都，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开始了。格勒诺布尔这个城市位于法国的南部，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被人所知了。对于这座古老小城和自己的故乡，小说家斯汤达的这句话基本同时道出了它的外形和它的内核。他说，在每一条路的尽头一座山，除了群山的怀抱，还有两条河在格勒布诺尔市交汇，一条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伊泽尔河，一条是德拉克河。说到法国呢，就不得不提到两个字，那就是浪漫。在我们的印象里，法国一直是浪漫而多情的，而在这届冬奥会上，法式浪漫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开幕式的当天，30,000朵娇艳欲滴、正当绽放的玫瑰，随着缓缓飞驰的直升飞机，如花雨般的漫天飘洒。在周边一切白色雪山的映衬下，不但愈发的鲜艳夺目，并且在清冽的微风的吹拂下，让人闻到了阵阵的花香。那么玫瑰花为什么会出现在冬奥会的开幕式现场呢？难道仅仅是代表法式的浪漫吗？其实啊，格勒诺布尔市的市徽就是以3朵玫瑰为标志的，而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，这3朵玫瑰也有着不同的象征含义。最初它们代表3位殉教者，中世纪时它们代表统治城市的3种权利，而现代以来它们代表的是工业、文化教育以及旅游和冬季运动。在这届冬奥会中呢，一共有37个国家的1158名运动员来参赛，可以说参赛的人员越来越多，那么比赛也就会越来越精彩。其中法国选手让克基利就让人们记忆深刻。让克基利是滑雪选手，在当天的比赛中，由于天气的因素，冬奥会的滑雪比赛充满了悬念，赛前被看好的两位名将均因为大雾弥漫漏掉门旗而被罚出局了。但因天气的变化几乎是翻云覆雨的，当法国选手让克基利出场时，突然浓雾消散，拨云见日，使得这位法国选手顺利地滑完了全程，并在大回转、回转和速降比赛中接连夺冠，成为了那届冬奥会的幸运风云人物。而这届冬奥会呢，也开创了吉祥物的先河，历史上的第一个吉祥物就出自这届冬奥会。这届冬奥会的吉祥物的名字叫做雪士，白雪的雪，骑士的士，吉祥物的鼻祖横空出世了，它又会长得什么样子呢？请听下一期的冬奥加速度。 冬奥加速度，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。 来来来，各位学员，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。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，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，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，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，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。 好嘞好嘞好嘞。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。 小明哥，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，你不心疼吗？ 健身为修身，节俭更养德，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。